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8月4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傀儡逆贼集团放出妄言，要把南朝鲜各阶层和世界指责其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矛头指向朝鲜。